这一句。 心中泛起汹涌。

的走啊，海悠悠的水啊，不把他们抱在一起，相对恋人一样。你偷偷的哭了，我慢慢的醉了，还把我们抱在一起，相对孩子甲板上唱歌，背靠着背看着日落， 是我很想念的。

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慵懒的午后，活力 Music 课，和你一同享受音乐慢生活。 痴狂，还看我风趣又端庄，要我眉眼，还要我杀人不眨眼，祝我从此幸福，还祝我枯萎不渡，为我撩人，

自一小溪畔，惦念着暖茶和夜故事，小莫远小莫慢，可笑是虚竹，影子下

血盈亏的日常中倾倒，你依然转呀转呀转去远方，远方有我不像话辗转的牵挂。善表达

这刻，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在乱想，不找了，找不到的，你还在想些什么？这世界已经疯了，你就别再自找折磨。别找了，找不到的，上帝已如此忙碌，该来他总会来的，别找了。 晚上用手电筒功能给公主讲个故事，说不定你就能改变近代史。不过由于没有插板，请自带大容量充电宝。 年轻创造未来 FM 98.2。 穿过你的身体，有你深藏的秘密，继续随着风去，等候你降临。你沉睡在我的梦里，像不曾融化的冰，我拥抱过你冰冷的身体。忽远忽近，熟悉，雨淅沥沥，打湿眼睛。